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啱啱咧，即系阿杰哥啊，听嗰一首即系吓你哋制作嘅吓，即系叫人登记做选民嗰首歌啦。我哋睇翻之后，你觉得咩感觉咧？即系而家听翻，即系嗰阵时嘅班底同而家系嘛都唔同晒啦。 系啊，唔系嗰我谂第一个印象就真系岁月催人咯。啊，你唔觉得嗰阵时我靓仔好多咩？ 唔系，我觉得 keep 到喎， 后生好多啊，唔系啊，唔好安慰我啦。 系好似你而家系懒咗啲咯，冇染发咯，而家 嗰阵时都冇咁白，你不如咁话。 但系人面全非， 系啊， 人面全非啦。 阿谭香文啊走咗啦，谷汤家华啱退咗党啦， 系啦，即系 咁仲有几个啦。 而且製作嘅嗰位仁兄就係阿林宇陽啦，咁佢都即係退埋啦，咁即係已經係唔同曬啦咁樣樣。咁啊，即係無可避免啦。我哋今日一定要講下啊湯家驊啦嚇。 你有冇 expect 佢會退黨啊？ 有， 真係有嘅， 真係有啊！ 但係嗰陣時喺佢退黨之先嘅時候，你有冇即係聞到陣味，即係會留一留佢，揾佢傾下偈啊咁啊？因為佢真係好 hurt 喎，佢而家話即係你唔好留，唔好留佢喎。 唔係喎，其實應該狠心啲。喂，與其俾佢飛，不如你飛佢先啦。 啊，係啊，即係呢個。喂，好冇面喎，大佬，而家俾人飛喎。 係，咁我哋唔係咁考慮問題嘅，各位。即係事實上咧，8月31日咧，即係人大831嘅決定出咗之後咧，其實阿 Ronnie 咧都差啲想嗰陣時就辭職，嗰陣時就退黨噶啦。咁但係咧，所以佢冇講假噶，佢而家話嗰封辭職信咧係嗰時已經寫咗咧，我係信嘅，因為嗰陣時佢係有講過啦。咁同埋始終我諗佢等於佢自己交代咧，由嗰陣時即係佢公投啦，係咪？咁啊，佢已經係 調氣促住， 非常唔贊成嘅嚇。咁就所以喺五區公投之後咧，其實就有不同嘅場合啦，或者不同嘅時空咧，你都會見到，即係湯家驊咧，佢嗰、那個講法咧，其實同黨嘅即係主要主體嘅路線係有啲即係唔同嘅嚇。咁所以你話我係咪都？預咗佢會退黨呢，其實就係嘅。咁就但反而呢，佢話辭立法會議員呢，佢就冇同我講過嘅。咁但楊岳橋呢，就話佢之前係傾過一次啦。咁但嗰次佢就冇話俾我聽嘅。咁就但我覺得佢講得都好有道理啊，即係我覺得佢話因為佢係以公民黨嗰支旗呢係去當選新界東嘅議員啦。咁佢話如果我係真係退黨，咁我又 keep 住嗰個議席，咁啊唔係好道德咁。咁呢個我覺得係擲地有聲嘅嚇。咁我都希望啲 贏翻好多掌聲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有啲人即刻會同啊即係黃誠志去做比較嘅，大佬。即係起碼面皮方面其實係有啲差別嘅嚇。咁因為呢班黃誠志真係佢踢極都唔走，仲要諗住即係補選呢個位喎，大佬真係 仲想去選啊？ 唔係就係補選呢個位啦，真係大鑊。 有諗住收佢翻嚟？ 唔係即係呢個我好驚嚇，大佬真係。唔係咁，但係嗱，其實當然就係話係始於831啦。咁但係有好多文章都講 關831咩事咧？佢覺得因為公民黨投進咗呢個路線裏邊。所以令到冇得傾，所以令到阿爺生三度大閘咁啊！ 唔係嗱，佢831咧對佢最大嘅打擊咧，就係佢覺得爭取咗咁多年啦，即係阿爺落嘅閘咧，係完全冇轉彎嘅餘地啦嘛。咁即係佢就覺得意興難伸， 心灰意冷， 係心灰意冷。當時係咁樣諗法嘅。 既然係咁嘅，佢係咪應該要更加懷抱公民黨，或一齊加入呢個抗爭路線咧？ 点解佢选择咗嗰另外嗰样嘢咧？ 你哋应该揾花生同揾佢上嚟倾下偈啊嘛！ 啊，我想噶，我都想。 系啊，系啊，跟住我帮佢代言咧，我就唔系好。 但系你哋一路都冇再同佢倾嘅，即系例如话五区公投之后啦，即系已经 settle down 啦。 系系。 咁就其实都睇到大家嗰个路线系好大嘅分歧。 嗯。 咁冇同佢即係再切磋下嘅。 嗱，其實呢你諗下啦，湯家驊呢由頭到尾今次都係話要否決受八三一規範嘅方案嘅。佢係冇褪過一次嘅。 係係、啊 嗯。 即係同其他有啲人唔同啦、嗯、即係其他啲人就話叫你代住㗎嘛，後咪後咪。因為湯家驊係冇褪過嘅。同、 嗯、 埋、 嗯、 你話爭取個真普選個方向呢，我唔覺得係有任何嘅唔同。是守法，佢就認為咧，佢係應該用一個即係傾嘅方法，咁即係要同阿爺傾偈嘅，咁、就以爭取個信任，咁然後先會攞到咁樣啦。咁、其實我而家都唔敢講佢係一定唔啱嘅，咁、所以我嗰日先話，因為佢寫俾黨員嗰封信咧，即係我其實同。啲黨員一齊收到咁滯，早咗少少嘅啫， 差唔多 早半個鐘。 你同睇新聞應該個 time 咧唔會話爭好遠。 唔係，因為佢事實上係俾咗啲記者先嘅、 嗯， 因為後屘聽啲記者講， 記者之前仲有人啊嘛，係 咁、 就係俾咗中間人同埋呢個阿林鄭先啊嘛。 呢個佢喺電台自己講嘅嚇。咁、但係 有冇少失望先？打岔一句， 有冇咩失望啊？ 即係喂。大佬啊，你話曬都係自己有啊， 哦、我明 都唔同你傾、 哦， 就揾咗中間人講咧先，你有冇少少失望先？ 唔係咁，佢俾咗個理由，佢就話 即係我哋嗰啲即係社民嗰啲惡史能登就會話：屌你係咪兄弟嚟㗎？契弟嚟咁樣係咪？係嘛？ 咁、我有少少，咁、 啊、 但係咧就佢解釋啊嘛，佢話咧如果喺黨裏邊係講咗咧。就一定會出咗街嘅，咁佢話如果出咗街， 冇信呢啲即係黨裏面嘅人喎、啊，黨裏面嘅兄弟、啊，喂，嗱咁樣啦，即係俾我哋聽段聲帶先啦，即係有位大哥都評價呢樣嘢啦， 啲人問佢你有冇同公民黨傾，有冇講？咁原來佢都係支持，一陣間先發俾人哋。咁今日個記者突然間問佢，你有冇通知第啲人？ 嗯， 中間人係咩？咁佢話佢早人。通知咗中間人同埋通知咗林鄭。 哦，仲有啊，毛孟靜咧，我聽嘅啫嚇，唔知啱唔啱啊。毛孟靜 call 佢啊，之前、哦、因為點解咧？星期日我哋喺 Facebook 已經收到呢個 message 啦，我唔知係咪蘋果定係邊度寫噶嘛。毛孟靜打俾佢，佢話聽日睇記者招待會先， 即係 聽我個説法啦咁樣。 即係換個説法， 大佬， 即係換個説法，即係點解咧？我有個朋友話，冇錯啊，公民黨同民主黨都係朋友。不過共產黨係好朋友，屌你個朋友咁講，屌你通知咗人先喎、啊，你咩意思啊？咁樣你即係屌，即係嗰啲朋友，即係你有啲好處就講嘢嘛。即係你嗱咁，但係 我哋嘅屬於叫七都冇朋友， 係嘛？咁但係問題咧，佢可愛在咧，佢又話埋俾你聽，即係咁先，你真係難以理解。所以佢又唔係有咩， 佢又唔係奸得咁緊要， 佢唔係奸得咁緊要嘛。 唔係，我覺得 你咁樣係好戇 Q 噶嘛，你明唔明啊？唔講話通知咗中間人，通知咗林鄭。然後自己同你一齊創黨打咗咁多年嘅余若薇、梁家傑都唔講， 毛孟靜都冇講， 毛孟靜打俾佢，佢咪話聽日你咪睇記者招待會咯。屌、你搞錯啊！ 大家好傷心嘅，你咁嘅 氛圍，我覺得好嘢嚟嘅喎。 嗱咁樣共嗱泛民係朋友，共產黨係好朋友。嗱，我記得咧。即係一年之前啦，即係六二二公投之前咧，即係其實你就即係有個二分法嘅，就你公民黨咧就一致就支持，即係同所有泛民啦都係支持呢個即係三鬼方案啦，係咪？咁因為三鬼方案就係有公民提名啊嘛，咁就冇公民提名嗰啲咧，亦都好多唔同嘅陣營，咁其中湯家驊咧就離隊就搞咗自己嘅湯家驊方案啦咁樣，咁我記得你有一次咧就其實咧就喺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叫咩啊？ 城市論壇 係城市論壇就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嗰啲人咧就同呢、這個即係你同阿爺搭曬膊頭啦，咁樣樣有曬 understanding 啦，咁啊即係呢件事咧就令到阿湯家驊就好嬲啦，即係興個火屎啦咁樣樣。咁嗱，佢而家今時今日佢有個咁嘅 comment， 即係嗱呢樣嘢唔係阿湯家驊自己講㗎，係湯家驊有個朋友就評論佢咁樣講，就係話。 啊，即係泛民係朋友，共產黨係好朋友。嗱，你會唔會後悔你收翻你嗰句説話咧？ 冇啊，我唔需要後悔，啊、因為嗱、啊，事實上咧，我亦都 而家唔止拍膊頭啊，做朋友喎、 啊。唔係，嗱、啊，我唔係咁理解嗱、啊，因為咧，阿 Ronnie 咧，其實同我哋講、啊、就話咧，佢唔同個黨講先咧。就是因為佢驚，即、就、係、是、因為你一同個黨講咗咧，就好多時咧會 咪真唔信自己有咯。 咁咪呢個咪信唔信問題？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咧，係會有機會咧係流出去，因為你嗰個黨有咁多人啊嘛。 咪但係幾個核心都要講下係嘛？即係例如話你啊 ，Audrey 啊。幾個立法會議員啊，咁樣 同埋都要傾埋身後事噶嘛，話 真係 嗱，我其實識咗湯家驊好耐啦，咁我覺得咧就佢有一種大佬嘅性格咧，係唔出奇嘅，即係我覺得就佢唔係話特別好似頭先嚇。我記得我聽到聲好似何俊仁嚟噶嘛，咁佢話咩？佢話泛民嘅朋友，共產黨係好朋友嗰度咧，我又覺得唔係一定要用呢個角度去睇。咁不過咧就咁啦，即係我頭先未講完嘅，我就話佢俾黨員嗰封信咧，就用咗呢個蘇東坡嗰、那個水調歌頭其中一句就話有陰晴圓缺，咁後屘我喺記者會啦，咁就啲記者問我啦，咁事實上未開記者會之前咧，我喺 Facebook 咧我已經應咗佢噶啦，因為其實越有陰晴圓缺後面嘅幾句咧就係、是、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咁我知道咧就 幾浪漫。 我唔係咁啊！劉世良話我好 cliche 啊嚇，佢話我即係好行啊，行啊！佢話我好行，係咪咁譯好啲啦？我行啊嘛，佢話佢就用 cliche 嘅嗰個字嚇，咁咧 少少啦 嚇。咁佢話好行，佢話你念詩都念手，即係冷門啲啦。咁但係其實我係真係有咁嘅諗法嘅，即係你都知道我心目中嘅所謂千里共婵娟咧，就係大家睇住。同一個真普選，咁不過雖然可能大家爭取手法唔同嚇，咁、啊、就即係好似係呢個相距千里咁啊，但係即係蘇東坡嘅意境就係望住個月光啊嘛，婵娟係月光啊嘛，咁我就話大家望住同一個真普選，咁希望咧。即係用不同嘅手法都爭取到同一樣嘢啦咁。 喂，但係阿傑哥打岔你一句先，亦都星期日我哋喺 Facebook 度睇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你哋有冇人嘗試去 call 下佢㗎？ 其實咧就係、 是、 記者嗱，係記者收到佢嘅叫做 彩通 係啦，咁咧就開始問我啦。 係 咁咧，我咧就出咗個 WhatsApp。俾阿湯家驊嘅，咁我話你好唔好話話俾我聽，你個技招講咩㗎咁？咁咧佢就覆咗我，等於頭先 你就知， 等於你頭先講阿毛孟靜嗰度啦，佢話聽日技招先講啦，咁樣唔係佢唔係咁講，佢話聽日先講。咁事實上咧嗱，公道啲同公道啲講嗱，佢技招係三點啊嘛，佢朝頭早八點鬆啲啦。就出咗一個電郵俾余若薇同埋我嘅，咁咧就佢就請黨主席即係余若薇咧，就將佢致黨內兄弟姊妹書就幫佢發出去嘅，咁嗰陣時咧就都係距離嗰個記招咧有即係起碼7个钟头啦，咁我哋都係早過嗰個記招。7个钟头到知嘅， 唔係，但係你哋冇嘗試喺星期日中午時分啦，收到呢個 message 嘅時候去勸戒下佢嘅，冇，即係去挽留下咁樣嘅。 嗱，其實咧呢個記者會嗰陣時咧， 因為好似你之前嗰次講，你 expected， 亦都係，咁亦都咧，事實上咧，余若薇喺記者會嗰時候都交代過， 一啲都唔意外， 係一啲唔意外啦，之外咧。就係喺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 Ronnie 咧係講過一次，話想退黨嘅。咁啊，余若薇咧就問佢：咁你幾時退啊？ 早啲講。 咁佢嗰次咧就同余若薇講，就話佢好 hurt。咁但係咧，佢講完好 hurt 之後咧， 咁就余若薇啊，同佢再傾咗一段時間一陣啦。咁佢後來咧就話：我2012咧都仍然想係同公民黨一齊，就去選即係呢個立法會嘅。咁所以後來佢事實上亦都係以公民黨嘅黨員嘅身份咧，係去參加2012嘅立法會選舉，而喺新界東咧係勝出㗎。咁就係有嗰件事嘅。咁啊，余若薇點解講翻嗰件事呢？就因為佢覺得即係如果佢真係要留嘅，佢會留啦。佢嗰次佢話好 hurt， 咁佢都留翻喺度啦。咁啊，今次咁佢又唔聲唔氣，咁又唔同阿余若薇講 㗎嘛。我試下估下咧，如果我係你個位置咧，就係你早走早著啦，因為。如果我是你，即係作為黨魁又好，作為主席都好咧，喂呢個人好煩啊，大佬！過去嗰年幾兩年嚟，即係製造咗我哋黨內咁多個矛盾同埋咁多個困擾，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同埋土白你 唔係我身同感受啊！ 係咁，因為其實尤其係五區公投嗰陣時，嗱嗰陣時仲係阿邊個啊嘛？嗰陣時仲係鬱敏嚇阿黃老邪嚇，即係當政啊嘛，成日話你打兩手喎，啊即係好識投機喎，好識做生意喎，啊好識去投注喎，大佬即係喂温和你又玩，啊激進你又玩，係嘛？即係喂邊邊開就去邊邊咁樣樣，哇你又玩。玩曬啦咁樣樣，佢嗰陣時咁樣講喎，即係背負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呢啲咁嘅攻擊啦。 喂，等先，我自首咗先，我一個幽靈突入啦，就因為咧就係啦，因為咧我知道咧今日咧傑哥上嚟，咁啊上嚟朝聖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聽樣嘢，我真係好想問嗱，既然咧佢阿 Ronnie 係早七個鐘頭咧，俾個 email 你哋啦，咁距離記招有七個鐘頭，咁其實當中你或者係余若薇有冇作出挽留啦？因為點解咧？佢之後走出嚟講話佢好 hurt 啊嘛，佢話余若薇姐姐冇挽留我，咁佢好 hurt 嘅。咁我想問，其實嗰七個鐘頭裏面有冇做過呢個動作咧？ 唔係，所以咧二為一嘅問題，一就係其實你係咪好想去走嘅？所以你完全冇挽留啊！簡單嚟講就係 唔係。我覺得咧，佢話好 hurt 咧，就唔係呢一次係嘛？係今次咧。哦， 因為起碼一二， 大佬啊，佢星期日話俾你聽，我同你分手，你起碼去屋企樓下啦，係嘛，大佬，即係唔好話攞花啦， 有啲誠意啊， 係咯， 唔 係 佢諗住你排 結，咁啊，所以我就推論咗下面一句就話，其實你好想我去走咯，大佬， 唔係，唔好咁講嚇，雖然你有啲靚酒招呼我，嗱，即係我覺得咧就咁講啦，即係我都話識得 Ronnie 好耐啦，即係自從2000年我就佢做特區選舉主席，我係副主席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好即係有一個好密切嘅合作關係嘅。咁其實我覺得咧，湯家驊咧，其實佢一直都係一個好有自己主見而且性格好即係強嘅一個人嚟嘅。咁就我好記得啦，即係我嗰陣時未做資深大律師之前咧，即係對過佢喺法庭咧一兩次啦，即係我嗰啲即係未曾做資深大律師，可能佢當我透明。我記得有一次，第一次見佢喺法庭度，咁我叫佢聲 good morning 咁啦，佢成好似聽唔到咁樣， 即係佢好投入。 即係其實咧就唔係嗰時都未開始打官司都未開始， 大髀啊， 個官都未入嚟嚇，咁。即係我其實因為一直都好了解 Ronnie 嘅，即係我都知道佢一個性格啦嚇，自負你講嘅嚇，咁咧就 高傲啊， 咁咧都係你講嘅呢個字，咁我係比較容易去理解佢嘅， 明白？ 咁就我唔知道佢係咪真係期待阿余若薇去挽留佢，但我覺得佢，你睇佢一直嘅交代咧，佢係諗得好清楚，係深思熟慮嘅。係，佢亦都講過一句，呢句我聽到嘅，就係咧，佢話冇人可以留得低我嘅。 明白嚇，即使你即係意思即係話做一場戲，星期日你收到個 message， 記者揾你，你走去屋企樓下，甚至乎即係鬼佬嗌佢，你覺得佢都不為所動。 我覺得佢諗得咁清楚，亦都講得斬釘截鐵咧，咁決絕咧。我諗都好難㗎啦。 喂，我想再了解一個深入啲嘅問題，因為頭先你講佢係大佬嚟㗎嘛，大哥嚟㗎嘛。我其實聽嗰個傳聞嘅， 就係話咧，因為佢係喺你哋咁多個大壯黨裏邊係最 senior 嗰個。係嗱，其他行業咧，其他 professional 咧都未必係睇呢樣嘢嘅，但係咧你哋律師行業咧就會即係排睇排名噶嘛。即係嚟 Martin 呢，而家係全港排第一，咁你哋即係佢 call 你哋開會，你哋實會嚟開會噶嘛，係咪？即係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導致到佢喺公民黨裏邊有少少唔舒服咧？嗱、嗯，佢又 senior 過余若薇，又 senior 過李傑波， 唔平衡啊！ 跟住你班都全部都唔聽佢講嘅，同佢作為一個 senior， 真係打法庭官司嘅時候，完全即係兩回事，會唔會有咁？ 佢黨裏邊好似未做黨魁而家， 冇啊，冇曬啲位啊，大佬係。 所以我都話你花生台應該揾佢上嚟傾下偈啦，係咪？ 唔 係 啊，我哋花生 唔係你認唔認同我頭先呢個描述先？ 我唔認同，我即係嗱，因為始終唔同啊嘛。即係你如果你話打官司咁，就當然我哋係論資排輩嘅， 係咯。 即係意思係 你好夠階級噶嘛，你哋。 我好記得咧，就係我學師嘅時候咧，我師傅咧就話俾我聽，就話嗱，你攞一個大律師名冊出嚟，喺你嘅名上邊畫條紅線，要嚟做咩嘅咧？ 哦， 呢條紅線以上嗰啲人咧。如果你打就打俾佢，系要你喺条线，即系叫在线，然后佢听电话嘅，就唔可以你揾个秘书去揾红线上面嘅人，要嗰个人等你呢个僆仔在线咁样， 即系个阶级观念。 即系你可以咁，所以我同阿土讲嘅，即系我哋论资排辈咧，其实系都 好讲辈分， 几清楚嘅。咁就亦都你都講得啱嘅，事實上咧就因為湯家驊咧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第一屆嘅畢業生啦， 係咪 first honor 啊？ 係，我係第十一屆嘅，即係我遲佢十屆嘅。 你唔係 first honor 啊？你 余若薇就冇咁差，冇咁差。 要咩 PCCL？ 咁啊，余若薇咧即係第四屆嘅嚇，咁所以佢係的確喺我三個之中咧，佢係最年資。最 最精英啦， 最長啦嚇，年資最長啦。咁就但係你話，如果將呢一個年資擠過去從政嗰度，而又覺得揞住咧，我覺得就不必嘅。我未同阿 Ronnie 傾過，但我唔相信佢會咁樣。 我有咁嘅感覺咯。 哦，你有感覺，我都話你揾佢出嚟傾下啦。 傑哥，你覺得你喺黨裏邊都會唔會有啲相類似嘅狀況？其實？ 咩狀況？ 即係律師嗰種論資排輩喺公民黨裏面其實都會有啲 有相應嘅政治權利咁樣樣，即係會唔會嗰個政治上嘅 power？ 咁我又唔覺得係，因為嗱，我哋就唔會話同股不同權嘅嚇，因為咧，我哋如果你係黨員咧，你喺黨員大會都係一票啫嘛，即係我哋有朝頭早派報紙嘅，我哋有賣飯盒嘅，因為我哋黨員嚟噶，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哋真係全部藍血㗎，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唔可以同意你呢個講法嚇。咁但係咧就你話會唔會話年資最大嘅大律師就即係牙力都大啲嘅咧？我又唔覺得係，因為呢個純粹咧，因為你政黨嘅操作咧，都係要睇你個黨，譬如你喺地區啊，或者你係受公眾受落嘅程度啊，你譬如你喺黨裏面，你對於一啲論述啊，一啲政策嘅倡導啊，你可唔可以做得有板有眼啊？ 喂，但係換一句話講，其實你覺唔覺得 Ronnie 其實佢都有個責任，就係佢應該喺黨裏面咧發揮翻佢自己嘅角色。嗱，你認為呢套路線係啱嘅？你覺得佢有冇積極去推銷佢呢套政策喺黨裏面？ 咁佢你唔能夠話講冇嘅，即係譬如佢 即係 try his best 啊。 譬如佢反對五區公投，咁佢都有表達強烈嘅意見㗎。 有冇即係組織班兄弟姊妹即係要求投票啊，成嗰啲咁嘢咧？ 咁事實上當時我哋都係開個黨員大會嘅，即係2010搞五區公投嘅時候。咁佢當然喺大會度佢都有發言嘅。咁亦都唔止佢一個嚇。咁你話佢有冇組織過咧？我就唔知啊。 但係佢有嘗試影響公民黨嘅。 有。 At that moment 有。咁佢一直都有噶。 但係因為點解咧？另外一個講法係覺得你同佢有分歧嘅咧，就係你有少少責任啊，傑哥你哋就 係。 因為其實有啲人話其實。唔係佢改變咗，係你哋改變咗。 就是、公民黨越搞越激啊嘛！ 你係始作俑者話， 唔關我事，唔關我事， 係咪因為近住阿土多啊？ 五區公投， 鬱文啊，鬱文啊，鬱文， 五區公投 係一唔係你哋係越搞越激噶啦！五區公投固然係一個即係轉捩點啦，但係其實你再玩埋公民抗命啊，呢啲唔係你哋即係嘅角色嚟噶嘛？咁所以其實 Ronnie 有啲人嘅講法就是、其實佢冇變過嘅喎，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咧？ 即 係 固執咯，即 係嗱，我覺得。一個從政者呢你一定要是判斷呢、就是你做啲乜嘢係會對個民主運動係最有幫助同埋可以推動得到。嗱、譬如好似你雨傘運動咁樣啦，有好多年青人呢，原來我同佢即係傾偈，因為你知道我嗰時七十九日佔領呢就成日喺立法會打等啦，一日同佢哋開三次會都有嘅，最高峰係四次都有。咁原來講講下咧，先知道，譬如好似黎文樂啊、黃之峰啊嗰啲咧，原來佢哋係五區公投嘅時候咧，係有啟發，受到啟發啊， 啟蒙 啊，咁然後佢就先至去從政喎。咁所以即係去參政論政啦嚇，議政啦。咁你睇翻轉頭，你又覺得五區公投是有個意義的，當時我哋做的時候，你都知啦、我哋係諗住民主運動需要更新啊嘛，我哋需要有新血啊嘛，需要係即係啟蒙更多嘅人啊嘛，咁咪做到咗咯，咁、事實上係有效嘅噃，咁所以我覺得就我唔會用所謂理性啊、温和，抑或係激進咧嚟到去即係將民主運動嘅朋友去分嘢，因為事實上呢啲嘢咧係任你講嘅啫嘛。啊，你可以話我去講粗口已經係好激進，係嘛？你可能話我掟菠蘿燃燒彈先至叫激進，或者你話梁家傑發言大聲少少已經係激進都得噶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反而你咁樣成日講咩叫激進，咩係温和咧，意義其實唔係好大。 唔係因為佢針對緊你哋創黨嘅時候，你哋話即係你要做個理性嘅政黨，要同即係中央溝通等等嘅嘢，佢覺得你哋係改變咗成條路線。 咁我唔理性咩？而家我同你都好理性啊，講得係嘛？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我都有即係時間冇乜幾多啦，即係有一個到大家好多聽眾都好關心嘅問題咁啊，喂阿鳩毛頭咧，sorry， 湯家華，我哋真係慣咗口啊，即係佢喂有啲人話佢啊，即係有痛腳喎，即係俾中央揸住喎。嗱，我哋唔問邊個，我哋就問 Google 啊，我哋睇啲關鍵字啊，係咪？你而家睇到啦，係咪？第三個係佢衰十一啦，跟住下面嗰啲咩雪廠家又分愛情啊，嗰啲咩 風盤，即 係喂你睇到呢啲嘢咧，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公民黨有時即係都好含冤咧？即係因為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佢有痛腳俾人揸住啊，咁啊累到我哋公民黨即係個形象咧都受損啊！即係你會唔會自己都有啲 幫佢黨好多底啊？ 係啦，佢話佢幫即係個黨幫黨好多錢。喂，其實調翻轉頭個黨都好似幫佢擋咗好多戰喎，可能都。 咁你呢啲係未經證實嘅嘢嚟喎，我哋係咪應該講呢咁嘅嘢咧？ 問 Google 㗎咋，係 係嘛？ 啊，傑哥唔係好想講呢啲問題 好，休息一陣。